此，大人小姐，平安。 无山顶。

恩恩草，小弟自幼被爹娘抛弃，多蒙兄嫂抚养成人，这再生之恩莫齿难忘，小弟怎能一冤报德。谁知包年贪赃枉法，鱼肉百姓，这国法难容，私情难有啊。定我忍痛扎之，事出无奈，还望嫂娘深明大义，宽恕小我的 只为陈州荒旱，天苗不长。风筝只去放粮，酒旗在晃，文武官肃静在长亭上，与百姓跪道旁，头顶成状喊冤枉，他们状告报免为官不良，一告他上官欺民勒索百姓，二告他草菅人命枉法贪赃，三告他泼墨在脸，欺君罔上，条条罪状犯皇纲，押宝免审讯长亭上，百姓们纷纷送冤枉，铁证如山不去晃，包勉那话公义承当，方法如山谁敢抗，长亭之上通扎下包勉身王嫂娘啊，包勉是你的亲骨肉，小弟我扎枝也心上，怎奈是方法迢迢不能够两样，对人严对己宽，情理不当，我若是念私情想包勉来观望，岂不是家家百姓上去君王寻死费公方法贪赃，留一个骂名后代传扬，小弟我也生子暗度哎嫂啊信现有诉状，曹娘请看， 拿来我看。状告包勉，杀县干旱三载，寸草不收，包勉身为县令，不但不救命，再反而贪赃枉法，吞没在粮，伤害人民。 孤苦伶仃，独一身。 Thank you.